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今次呢个不单同行咧就。因為我哋有成28人咧，咁就一個幾龐大嘅呢個即係旅行啊，咁所以咧就當時咧就諗起呢個露營嗰時咧，我哋就話去 Ponaka， 咁咧就喺個中部咧附近咧揾一個嘅河岸嘅地方去嗰度扎營咁啊。咁但係諗下諗下死啦，9月中，因為要走呢個停步嘅拆秋祭典，咁咧就。九月中要去到，咁就啱啱雨季完，咁啱啱雨季完咧就冇咁快進入呢個旱季，咁啊中間都會落下雨嘅。咁如果河水漲，咁大家咪浸曬個營地，咁點搞咧？咁樣，咁咧就當時咧就好笑，我記得就喺查，即係大家上嚟聚會嗰陣時候，我就話不如投票決定去唔去露營啦。咁樣我就自己好擔心嘅，其實，因為即係天氣嘅嘢話唔埋噶嘛。咁，咁咧就邝榮孫就好想去一次不丹嘅露營。咁所以咧就邝榮孫就係 mobilize 啲人咧就係支持去露營嘅，我就係 mobilize 啲人咧就唔好去露營嘅，因為咧就即係太多嘅 uncertainty 嘅變數咁樣。咁結果就一票之差咧，就係所有人就集體決定嘅。其實我哋係一票之差咧，就係決定維持繼續去露營。咁所以好笑啊！我哋嘅一齊出發嘅人咧係各自自己帶睡袋嘅，咁但係帳幕啊嗰啲咧就係、是、不丹嘅朋友咧提即係當地嘅旅行社提供嘅，咁就。甚至有吹氣的呢個床墊啦，有呢個營燈啦，咁樣咁咧就亦都有呢、這個廚師嚟去到barbecue 啦，咁我哋嘅 bonfire 當然有，咁就喺咁黑嘅 Ponaka 嘅山上邊去露營，我哋咁就點解會喺個山上邊咧？就因為嗰幅我哋扎營嗰幅地咧，就係屬於嗰個Nima， 即係嗰個不丹嘅朋友嘅，咁佢爸爸買一幅地喺嗰度。咁嗰幅地又好靚嘅，因為咧望住個山，而太陽就喺正面升起。咁而係咧就係、是、大家見到啦，呢、這個就係我哋扎營嘅地方啦。咁啊最特別嘅地方咩咧？我哋係望到雲海嘅，因為咧朝頭早咧就係、是、個河谷嗰啲咧就霧氣咧嗰啲雲咧就會升上嚟。大家嗱望出去咧，唔係河嚟噶嗰度，嗰、那個係雲嚟嘅，係霧同雲嚟嘅，雲霧嚟嘅係。咁咧就好似一條河咁，係相當之靚嘅。咁呢個就係我哋一起身喺個扎營嘅地方所望到嘅 Ponaka 嘅一個山頭。咁咧就大家5点咁辛苦上到去咧，5点就係起身睇啦。咁就10几个帳幕嘅，10几个營地。咁一陣間我哋俾大家睇片就知噶啦。咁啊真係要即係、就是、要感謝呢個邝榮孫。同埋不丹嘅朋友咧，就係、是、堅持去山上邊扎營，咁啊仲要咩咧？係有自己嘅廁所嘅，因為佢係私人地嚟嘅，咁咧就喺上邊咧就即係整咗一個嘅可以處理污水同埋呢個廁所嘅即係排污嘅咁啊，咁咧亦都咧係有呢個嘅即係台凳凳啊咁樣，咁就有到位嘅廚師嚟煮嘢食啊咁。就同我哋當然想象中嘅 wild camp， 好多人都以為咧就係孭住啲嘢上山，然後自己扎營啊，然後自己攞個燒烤叉出嚟燒雞翼啊咁樣，咁就頂唔順噶啦，我覺得，因為我哋大家都同代人嚟噶嘛。中學嗰陣時咧，響應麥理浩就會有去大嶼山分流啊咁樣露營啊、扎營啊，自己帶埋燒烤叉，拎埋炭去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因為去到不丹咧。唔係咁容易買到嘅嗰啲嘢係，咁咧就我哋自己香港帶嘅燒烤醬啦、沙律醬啊咁樣，咁啊帶過去嘅，就喺加拿大買咗之後帶過去，咁就亦都大家見到咧，前面鋪咗膠席嗰度就係 bonfire 嘅地方嚟嘅，就係冇草嘅，係石地嚟嘅，因為要生火。咁啊太陽就喺左手邊啦，大家見到太陽啱升起冇耐啦，咁我哋就係望住嗰個嘅太陽升起。咁啊邝榮孫就冇去同我哋玩嘅當日。 佢就一早就去咗營地嗰度咧，就去負責咩咧 ？set 營幕啦，泵嗰啲嘅吹氣藏褥啦，分派嗰啲嘅物資啦，每個營幕裏邊嘅物資啦，就係同埋安排嗰啲嘅 logistic 啊等等。咁就雖然辛苦，但係咧，我覺得係絕對值得嘅，真係好開心。咁而亦都係咧，我希望呢、這個即係喺私人地方上邊嘅一個咁嘅即係露營嘅地方可以咧。以後有機會同大家再去不丹嗰時候，都可以用到呢個地方。唔係淨係話用一次或者完啦咁。因為嗰度睇好多星星啊，夜晚黑可以，因為冇乜呢個光污染啦。咁就越望越多，越望越多，去到三四點啲雲散曬之後咧，就真係滿天星嘅真係。咁好多人問影張相睇下得唔得啊？咁我就揸部咁嘅手機嘅啫，其實就影呢啲星星就困難。咁但係影日出咧就 OK 嘅，其實。咁所以咧就亦都拍咗啲片翻嚟咧，俾大家可以睇一睇嘅。其實究竟我哋露營嘅地方係點樣嘅咧，同埋露營望出嘅景色係點咧啦。咁大家見到啦，呢度就係咧我哋啱啱到步行堂晚時分啦。咁咧就側面嘅地方就開始仲係光光地嘅，仲係。咁咧就先 為咗呢個今次嘅營地咧，就搭建咗呢個新屎坑 嘅設施之外咧， 我哋而家採訪下先，睇下呢個新 要係咩咧？ 有冇人想試下新屎坑？ 傻啦！ 你試咗啦？ 咁啊，因為 新屎坑得唔得？ 個海池咧，我哋八十年代 咧就一次嘅，即係你踩住啲石屎喎。 咁咧就衝咗去嘅啫，頂唔順真係。 小心你對腳喎！ 摩尼亞咁所以呢個咧就係 哇露營 唔 係 臨時嘅，其實 係咗 搭建嘅。一個 哇！真係冇得頂喎，洗手 廁所嚟嘅， 咁我揸住你 廁所洗手有通風窗添啦， 有呢個通風窗啦，咁亦都有排污嘅。咁出邊咧就係一個大家 有水龍頭， 開水啊！ 嗱，比美香港郊野公園啊， 見到類似 嘥水咗 洗手槽 有噶， 咁大家朝頭早刷牙啦，洗面啦，咁樣喺嗰度啦，咁所以咧就亦都真係好感激不丹嘅， 可能嘥咗 係可以即係為咗我哋呢一個嘅不丹行。去千辛萬苦去找到一幅的私人地方，可以在那裡扎營，亦都可以揸到車上去，亦都可以看到很好的風景。我覺得是幾樣的條件夾埋嚟嘅，所以我再一次亦都係要多謝阿 Mima 同埋侯文宣咧，係可以堅持。如果唔係咧，我相信如果我嘅判斷咧就 give up 咗噶啦，其實因為太艱難啦，喺一個陌生嘅地方去做呢樣嘢，實在太艱難。咁但係咧就亦都有人堅持咧，所以先至做得到啦。咁究竟五點鐘起身嗰陣時候會見到啲乜嘢咧？咁樣咁我哋就亦都有另外一段片俾大家睇下。咁大家睇到咧，呢個就啱啱天蒙光啦。咁就因為喺高山咧，咁就個太陽咧其實係喺一路一路咁升上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呢個太陽未見到太陽嘅呢個係，但係咧就已經開始光啦。咁所以見到遠山嘅嗰啲雲啊，同埋係嗰啲嘅喺河谷上面升上嚟嘅霧啊，呢個係最特別嘅，我覺得係。咁而呢個就係用咗一個鐘啊，用一個航拍機咧，就係升咗上去影嘅。咁啊，手停腳震啦，因為以前就靠蔡錦元導演去四國嗰陣時就去拍啦，咁今次就第一次自己操縱呢個航拍機。咁所以咧就大家即係俾下面啦，就唔好太過挑剔咁樣。咁就亦都希望可以咧，就係將好多嘅即係嗱呢個就係由航拍機上邊影落嚟嘅呢個，即係我哋見到我哋嘅載物資嘅車啦，即係三架嘅 pickup truck 啦。咁另外就係嗰啲嘅帳幕啦。嗱呢度就係食嘢嘅地方啦，我哋咁然後就係一個。半圓形的帳幕啦，咁呢個幫花一路都喺度嘅，其實咁亦都希望大家夜晚黑可以出嚟嗰陣時咧，就係唔會話太過凍。其實喺山上邊咧就十四五度到啦，就好舒服嘅，唔辛苦嘅一啲都因為佢啱啱就進入咗秋天啊嘛，而家係雨季結束咗，夏天嘅雨季結束咗，進入咗秋天，咁所以咧就有一種嘅，即係佢高原嘅地方。所以早和晚的温差很大的，如果你冬天去夜晚上可以去到成零度四五度，但中間中午呢可以去到十五度到二十度的，那我們去的時候中間可以去到二六七度的，夜晚黑是跌到可能是十三度啊，之後早起身的時候可能是十四度啊這樣，那所以呢就都舒服的，而且是 令到大家不會話太過辛苦，因為扎營好多時咧，就如果特別係個地下唔平啊咁樣，即係就算你帶張席去都唔掂嘅，所以就要泵氣床就咁嘅原因。咁啊，呢個就係、是、另外一段拍嘅就係已經係天比較光嘅情況底下啦，就係、是、個太陽已經升到大約係五點零六點鐘啦，已經係。咁就頭先嗰陣時就啱五點鐘啱起身就放個飛機上去影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去到五六點鐘啊，差唔多已經係。咁所以一路係360度咁樣轉啦，嗰個飛機咧，咁影嗰陣時咧就會影到後山啦。而家呢度就係我哋扎營嘅後邊嚟嘅，其實，因為我哋個營咧就係向住太陽升起嗰度嘅。咁呢個就係後山嚟嘅。後山其實另外有唔同嘅風景嘅，咁就有啲樹比較近啲，比較近我哋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講靚嘅咧，當然就係向前望啦。就是一出個熒幕啦，嗱，咁而家見到咧就係由個 bird view 嘅角度去睇我哋嗰啲嘅帳幕啦，咁就兩層嘅帳幕嚟嘅，其實呢度就係食嘢嘅台啦，食早餐啦，我哋咁隔離就係我哋一陣間玩射箭比賽嘅地方啦，咁樣，咁呢啲帳幕咧就係中間就係嗰個藍色嘅地方就係 bonfire 咧，見到前邊就企曬喺度咧就係影緊相嘅我哋嘅城寨人啦，咁樣，咁就因為佢哋望出去就係呢個景嚟㗎啦，其實即係頭先嗰排人企喺度。望出去嘅就係呢個 view 嚟噶啦，咁就如果我覺得喺不丹嚟講咧，我相信就除咗山之外咧，另外一啲真係可以方便扎營嘅地方，但係又即係唔會話因為水漲受影響嘅點咧就唔多，所以我哋最終決定咗就係選擇喺一個高山上面扎營，就好過喺一個河邊扎營。咁但係啊，即係成個行程都唔知係咪？好彩定呢個有呢個神庇佑啊！真係可能有啲朋友係信佛教嘅，一路都有念經啊，一路都有希望有 blessing 咁啊。咁我哋扎營嗰陣時咧係冇落雨嘅，我哋全個行程裏邊咧只有一日落雨。而除咗扎營之外，我最擔心落雨係咩咧？就係、是、最後尾嗰日我哋登上苦月子，由海拔2300去到呢個3000，咁咧就都算係一個即係幾高嘅一個地方啦。咁就因為佢冇唔係我哋香港旅行嗰啲石屎路嚟嘅，嗰啲行山嗰啲康文署嗰啲石屎梯級嚟嘅，全部都係大石同埋係泥路嚟嘅。咁所以咧就如果落雨就好麻煩嘅。咁就除咗露營之外，我哋有咩玩呢？咁樣咁不丹嘅國技就係 archery 啦，射箭，亦都係攞過呢個奧運嘅獎牌嘅。咁因為我覺得佢哋係蒙古人嘅後代嚟嘅，咁所以咧就全部都係蒙古式嘅射箭係點嘅咧？就係咧我哋成日都係話咁樣掹弓。兩個手指，咁咧，然後咧就佢係咁嘅，瞄準咗先嘅，其實咁啊，斜斜地嘅就容易啲搭箭啦。咁然後掹就放噶啦，就唔係話咧掹咗弓先，然後慢慢去對準個標靶嘅，係未對準標靶搭咗箭之後咧，就已經要對準瞄準，然後一拉即放咁樣嘅。咁就個力係相當大嘅，其實嗰支箭係噏一聲咧穿落去咧。嗰、那個噗一聲就可以掹，你睇到佢掹嗰陣時幾用力，你就知噶啦。咁我哋睇睇我哋射箭嘅呢個比賽有冠軍嘅樣啦。咁咧就係不單嘅 要轉噶， 就係佢哋咧而家就將我哋射咗嘅箭咧就要用力掹翻出嚟嘅。其實，所以你見到就佢唔係射嗰啲草嗰啲靶嚟嘅，呢個係木嘅靶嚟嘅。咁咧就係要將嗰啲 真係射穿咗嘢， 射咗嘅箭全部全部掹翻出嚟。咁啊，男士就射箭，因為嗰個弓咧複合弓嚟嘅，兩支薄。咁但系咧就拉弦咧就要扣箭嗰下咧都幾容易嘅，咁所以女士咧就去掟飛鏢，啲飛鏢好容易有土蟲，咁樣拋埋射。 搬龍門又你班友， 飛鏢個靶咧就細好多。咁男士就射箭，但係我哋有啲女士就好叻嘅，就走過嚟射箭嘅一齊，咁啊亦都射得好好嘅喎。咁我哋就佢哋阿 Lima 啦，紅色衫嗰位咧就係指導緊我哋喺度拉弓嘅動作，咁然後咧就。分個人賽同埋隊際賽咁樣，冠軍係咩咧？就係、是、冬蟲草一盒，咁咧就亦都有唐卡作為呢個嘅即係亞軍，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好努力，就係、是、比賽啦。佢係兩支咁樣綁埋嘅啫，將佢綁埋變成一支弓，咁咧就亦都同我哋射開嗰啲嘅以為即係咬，即係嗰個弧度好大嘅係唔同嚟。 佢正正因為佢直嘅，所以咧嗰個拉行咗之後咧，嗰個力就出去，個力就相當犀利。我覺得似以前蒙古騎兵嗰種射法，一搭瞄準，啪一拉就射啦，已經就唔係話咧，我哋好似玩比賽運動嗰啲咁樣咧，就瞄咗瞄住佢，然後射。咁啊，佢哋國技嚟嘅，佢哋差唔多每年咧喺嗰個平埔嘅 National Stadium 裏邊咧都有射箭比賽嘅。咁如果係他們做的時候是會穿回他們傳統服裝和穿這個馬靴的，就是蒙古靴的。那這種的遺風我覺得就是應該就是元朝的時候的遺風來的。到今天當然就在內蒙古已經沒有了，因為內蒙古就沒有蒙古族了，因為文革那時候殺了差不多二十幾萬人，那就只是去到蒙古國和內蒙古邊境才有蒙古人。反而不丹人呢，就因為其實都是草原民族，信這個的藏傳佛教，即是喇嘛教，所以呢就是我相信他們那個文化傳承是有一個關係在裡面的。除了在這個 Ponaka 露營和射箭之外呢，第三部分呢就要介紹一下呢我們其他的活動了。這兩個就是剛才我們說的拆秋祭典，去唐卡師傅那裡整面具，整自己紀念品啦，咁同埋係露營之外，仲有咩玩呢？咁樣，咁大家睇睇先。咦，未有片？啊，有啦。嗱，呢個咧就係喺 Ponaka 啦，其中一個叫做 Bisa Village， 就係一個一望無際嘅平原啊。咁而啲穿過呢個稻田咧，就會去到一個叫做 Chimilakan， 即係呢個不丹祭公嘅一個廟裏邊嘅。咁嗰個廟咧就係 Yellow 長山，就係最神聖係咩咧？就係 Fertility 啊，生仔。咁啊，有本簿添嘅，寫明啊邊個邊個嚟呢度求求，之後就生咗個仔或者生咗個女咁樣，咁啊記錄嘅。咁但係最靚，我覺得反而就唔係上去呢個祭公廟嚟嘅。其實中間去的過程裏面就是那些稻田裏面的紅米來的，那些米那些紅米開始熟了，那就是不單的朋友告訴我們，就到十月的時候還沒有，是全部金黃色的。那這個就是我們經過那個上去的稻田了。除了去這個稻田之外呢，因為它是河谷來的，不單是在一個高山嘛，喜馬拉雅山脈嘛，咁咧就好似尼泊爾一樣嘅，就好多呢啲嘅高山同河谷，咁所以咧個交通啊就要靠咩咧？靠橋啊，靠鐵索橋。咁而其中一條最出名嘅鐵索橋咧，就係呢個喺帕羅啊 （Paro）。咁咧就係一個大肥佬啊，就係呢個唐東江波嘅一個喇嘛。咁咧就係咧起咗一條幾百年嘅鐵索橋。咁咧就喺嗰度咧。就是可以呢就渡過呢個河谷。咁但係我哋呢就而家因為嗰條鐵索橋好耐呀，成日有危險呀。咁所以隔離政府就起咗一條新嘅橋，就由嗰條橋過河。咁但係你過河嗰時都可以望到舊嗰條橋係點樣嘅。咁亦都係可以睇到隔離嗰個環境。咁我哋睇下究竟過橋嗰個情況係點樣嘅呢，咁就係呢個鐵索橋啦。咁佢就有兩個橋，有兩個塔喺度。咁而嗰啲鐵索呢係拉到入個塔度。咁而家見到咧，就係去咗條橋咧，就係唔係舊噶啦。幾百年嗰條咧就係隔離嘅，而家呢條咧就係現代人攞嚟行嘅。 我記嚟嘅， 我前邊就呢個就係我嘅不丹嘅朋友啦，就係呢個導遊阿邊文。 驚唔驚啊？ 咁啊， 鐵索橋 識嗰段風褸咧，我哋今次 中恩時 見到呢個登山行，就係一個喺虎穴登山。點解呢件衫又適合咧？係北大嘅。 你唔驚，我驚啊！ 咁咧就夠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係呢個再熟啲，可能要咁。但係而家前面見到流水流係相當之急嘅，就係我哋所理解嗰啲咁樣嘅普普通通嘅嗰啲河流。咁所以就個安全好緊要啦。咁但係我哋嘅朋友都相當百年喺度一攬都瞓喺度，就除咗馬路大。咁你喺度望過隔離啊，而家見到啦，嗰條就係堅嘅啦，呢條鐵索就係堅嘅。 大家見到咧，佢哋好中意就係將嗰啲嘅色旗咧，就係綁喺佢哋嘅一啲覺得神聖嘅地方嗰度。咁譬如我哋喺富士登山啦，或者係喺呢個嘅一啲嘅佢哋覺得係有歷史文化同埋係好耐嘅一啲重要人物所起嘅遺跡啊，咁佢都會掛咗呢啲旗仔喺度。咁呢個就係嗰個舊橋嘅嗰個堡壘啦。嗱，呢個就係舊橋啦。咁但係兩邊咧就係嗰啲鐵馴係拉入嚟嗰個潭橋潭裏邊，咁上面就一個字，咁大家見到一個藍邊咧就係相當之清晰嘅，因為咧就冇吞個色噶，係因為冇塵，嗰度係一個零排放負添啊負數嘅其實負排放嘅一個地方係因為冇空氣，唯一嘅問題咩咧就是、印度塔塔嗰啲貨車係民車嚟嘅，全部都係。一撞到咧就要閂窗，同埋揞住個鼻啦。就係佢哋好憎好憎呢啲印度嘅廉價賣嚟呢個不丹嘅二三手車嘅咁樣。咁啊，除咗呢、這個喺帕羅嘅呢啲橋啦、中堡啦咁，但係就中堡我哋拍咗片嘅，其實就但係我哋分開兩集去同大家介紹嘅咁。咁除咗呢個嘅鐵索橋之外咧，我哋係去咗一啲嘅僧院裏邊嘅。咁因為我哋覺得走馬看花唔通影張相就完咩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去咗呢個德清寺。德清寺就係呢個帕羅，咁咧就係一個都好出名嘅一個寺院嚟嘅。咁而呢個寺院咧就係、是、有呢個嘅400多僧人喺度。咁而佢哋因為我哋去就係共僧咧，即、就、係、是、我哋有啲嘅係藏傳佛教徒啦，咁所以佢哋係去。供奉佢哋啦，同埋係去送僧衣俾佢哋嗰啲袈裟，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究竟佢哋亦都做咗一個隨葬法會咁。咁對於唔係佛教徒嘅人嚟講咧，唔係藏傳佛教徒咧，咁我覺得作為一個即係歷史文化角度去睇咧，都好有趣。因為我哋之後咧就會同佢哋嗰啲嘅小喇嘛啦，好多喺度寺院裏邊嗰啲人咧就係傾偈嘅，就唔係話去參觀完影完相咁啊走咗去咁樣。咁我睇下嗰個，咁大家見到啦，佢咧都係似小喇嘛，咁咧就佢哋海面咧就擺咗我哋去俾佢哋嘅神加沙，咁佢哋神有啲神大神的，咁咧就呢個好睇啊，好難分，咁啊呢個。之後咧就翻翻嚟不丹，咁就係去做呢、這個導遊咁樣。咁所以佢哋又唔會視為一個終身嘅工作嘅喎，做和尚係可能有啲係細路仔讀喺僧院裏邊8年嘅時間，咁然後就由學校介紹去一啲嘅寺院裏邊，喺寺院裏邊再喺寺院裏邊掛單啦，或者係喺嗰度生活啦咁樣。有啲就離開咗寺院就唔再。翻翻去呢個僧團嘅生活嘅都有嘅，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 每一個人的選擇都不同的。我覺得今次不單令到我跟對上一次，雖然是第二次去，但我自己今次是開心很多，除了因為有二十多人一起之外，亦都是排除萬難逃走，山竹吹襲的時候就逃走，就走出香港，然後去到一個世外桃源的地方，亦都很多我們的理念是可以真的執行得到。所以我都說特別要多謝的就是 Carmen 和 Nima、 Jimmy、 Superman、 Big Brothers、 這個Jim Chou 和君聰，不單名來的，我的發音可能錯，其實我們有對 Hip Hop 組合，其實很好笑的，就是其中一個叫 Little Fresh Meat， 即是 LFM， 不是 LMF， 就是小鮮肉，這樣玩得很開心。大家咁就最後尾咧，就係要介紹一下嘅咩咧？就係、是、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嘅話咧，大家想像唔到嘅，其實一個咁 religious 嘅國家，咁宗教性咁強，咁有咩好走好嘅紀念品咧？咁好多人就買啲好宗教性嘅嘢啦，佛像啊、唐卡啊嗰啲。咁我哋自己動手自己做自己嘅面具啦。咁我覺得我自己相當滿意，其實，因為我覺得我哋動手做嘅面具係比起佢喺 Souvenir Shop 買嘅更加靚。另外就要推薦的就是這個威士忌，因為曾幾何時是英國的保護國，所以就釀製威士忌的技術就傳入了這個不丹，就用喜馬拉雅山的雪山的水。我現在手頭上這支叫 K5 就是所有印度人都會去不丹首購的一支的威士忌來的，認住了就有個雪山，下面有一個的白吉祥的一個符號。K5 咧就係佢哋，如果你中意飲日本威士忌，佢係日本威士忌嘅五分一嘅價錢，百零二百蚊。但係咧嗰個口感咧就有日本威士忌嘅味道，嗱唔係嗰啲好重 peat 啊、泥煤味啊、ice 嚟啊，或者係呢個嘅即係醫院味咧，我哋叫做 Lafroy 啊嗰啲咁樣嘅威士忌嚟嘅，入口亦都係咧係甜甜地。咁啊，星期二我就開咗俾阿 Lance 試下，咁啊 Lance 都平時唔飲酒噶嘛，其實，咁啊 Lance 都話咦掂喎咁樣，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今次可以咁講係好感激同我哋同行嘅人，唔係雖然好多人話多謝我哋去做咗呢個咁樣嘅不單同行嘅活動，但係我調翻轉我係感激呢一班嘅承載人，因為我哋係志同道合嘅人，大家路途上邊好多嘅交流啦。不單止是不丹的宗教歷史文化，亦都是對很多東西的看法，在個旅遊巴裏面，在個即係 van 仔裏面，我哋不是只係講旅行的嘛，可能有很多東西講的嘛，大家亦都是很齊心啦，很多東西一致行動啦，亦都冇話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啊，大家都相當諒解。對於一個即係其實不丹是一個發展落後的國家嚟嘅，130多嘅經濟發展係。即係算係世界上邊排第臨尾嗰幾個嚟嘅農業國家嚟嘅，唔係我哋想象中啪一聲有的士，周圍有71便利店，乜都冇嘅。其實食嘅嘢都好簡單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嗱，我好中意呢張相，就係我哋最後尾嗰日去攀登苦月子嗰陣時，去苦月子前邊，我哋大家坐喺個樓梯嗰度咧，就揸住行山嘅手杖咧，就影低咗呢張相。咁我相信對於好多今次能參加呢、這個不丹同行的承載人來說，我可以這樣保證，其實這是一個 lifetime memory。 這張就是我們在苦月子登山前做完熱身運動，大家誓師出發，結果我們最終除了有位病了之外，沒有去苦月子之外，我們所有去到苦月子山腳這一班人，最終我們全部完成了這個攀登苦月子這個過程。雖然我們用的時間是很長，我們7:30出發落山，去到3:30，大半日的時間，但是我們最終大家都克服了，無論是體能、體質或者是不適應等等，是所有人27個人是 complete 這個苦月子的登山之旅，而令到我們今次是不丹的行程是畫上一個最圓滿的句號，亦都很感恩這一班的大家見到類似呢個杜琪峰槍火咁樣造型嘅一班，最右手邊嗰個當然係我啦，有頂呢個牛仔帽嗰、那個，咁Jimmy 就係 中間高高大大一個啦，咁 Lima 就係喺呢個左手邊嗰個啦。咁後邊咧，我哋就改咗好多花名，其實酒店門口戳到行，影張相先咁樣。咁所以就亦都係感激呢一班不丹嘅朋友，唔單止係一個所謂嘅大家 purchasing service 咁簡單，而係真係擺個心出嚟，好善思啊地去令到我哋咧係有一個嘅難忘嘅一個回憶。咁而亦都係大家有一個嘅體會咧，就係、是、旅行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係咁公式化嘅，係可以有 imagination 嘅。咁所以最後尾我都好感激啊，邝荣孙咧係能夠將我哋想象嘅嘢，如果冇執行力嘅人係冇辦法執行到嘅。所有夢想 without a plan, just a wish。但係正正就係因為有邝荣孙，佢可以將我哋嘅夢想變成一個 plan， 然後執行出嚟，亦都唔會走樣。咁所以亦都係令到我喺旅途上，我自己有好大嘅反思，其實係即係話點樣可以將我哋想像嘅嘢可以變成現實呢？亦都係大家有共同理念、有計劃，然後有 action plan， 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邝荣孙其實仍然係喺呢個嘅尼泊爾。他就由呢個帕羅咧就飛咗去加德滿都，由加德滿都再坐小型飛機就去咗博卡拉。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哋喺尼泊爾咧就有一位朋友係尼泊爾人嚟嘅。咁就係嗰陣時我哋喺印度封鎖邊境嗰陣時認識嘅，就去開餐廳嘅。冇 gas， 我哋去到食嘢嗰陣時乜都冇咁樣。咁啊傾咗好耐。咁我哋一路有聯絡。咁啊成日都 invite 我哋翻去尼泊爾，佢就去博卡拉去行山咁樣。咁啊，邝荣孙就真系去咗博卡拉行山啦。咁同埋佢影翻嚟啲相咧，就系影嗰啲滑翔降落伞啊嗰啲咁嘅嘢。咁我话哇咁大胆咁样。咁啊唔系，佢自己就去 explore 下一啲嘅 tricking 行山嘅路线喺博卡拉。咁当然啦，佢就话如果我哋去 base camp 咧，如果坐直升机上去 base camp 咧，就哇，即系佢睇过嗰啲嘅 video 咧，系靓到不得了咁。咁但系我哋希望咧系可以 explore 多啲唔同嘅大家。afford 得到，亦都係咧，大家體能上唔單止係金錢上 afford 得到，體能上 afford 得到，精神上 afford 得到嘅一啲嘅行山嘅一啲路線喺海外。咁我哋實現咗嘅，我哋去過高野山啦，我哋去過紅野古道啦。今次喺不丹裏邊有兩位嘅朋友咧，都曾經同我哋去過紅野古道登山嘅。咁就原來我發覺苦月子登山係辛苦過紅野古道添。咁但係如果去到 Pokhara 又點咧？咁樣大家諗下啦。咁就我哋二月咧，我哋就會再有一次不丹同行嘅。點解咧？就是、因為二月十四號咧，就係、是、我頭先講嘅 Ponaka 松裏邊咧，就係、有呢個 Ponaka 嘅拆秋祭典啦。咁而 Ponaka 嘅拆秋祭典咧，同停步嘅拆秋祭典係好唔同嘅，係 interesting 好多，同埋係有趣好多嘅，互動性係強好多嘅。而大家我哋啲今次去過 Ponaka 松嘅朋友都知道咧，嗰、那個鐘堡咧係靚到不得了，喺兩條河嘅中間嗰度。所以咁講係成個不丹裏邊其中一個，我覺得係最美麗嘅中部嚟嘅。咁如果能夠喺嗰度睇到呢個拆秋祭典，同呢個 Epstala 玩一下咧，真係相當有趣。最重要係咩咧？仲有可以 K5 翻嚟。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邝荣孙回歸之後，我就問下佢 Pokhara 究竟有咩好玩啦。下個禮拜見，拜拜。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是啊，數一數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亦都是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的。 不要只是說家裡的地方小，你知道就算你是寫字樓，你自己想想，你沒有自己任何的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呢，你就會發覺不是有些東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就會慢慢失去。 是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西良。逢星期六下午4:00。